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23，宋纪五，太祖文皇帝中之上。元嘉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，上有疾，不朝会。贾寅为主桓公。二月戊子，燕王遣使入贡于魏，请送世子。魏主不许，将举兵讨之。人臣遣使者十余倍，诣东方高丽等诸国，告谕之。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谭道济立功前朝，威名甚重，左右复心，并经百战，诸子又有才气，朝廷一位之。第九级不遇，刘湛率司徒一康，以为公车一日宴驾，道济不复可至。会帝即笃，一康言于帝，召道济入朝。其妻项氏谓道济曰：“高氏之勋，自古所忌，今无事相召，获其志矣。”既至，留之累月。帝稍见，将遣还，以下主未发。惠帝急动，一康矫诏召道济入祖道，因执之。三月己未，下诏称道济遣散金货，招诱飘华，因朕寝疾，归似祸心，收复廷尉，并其子己是黄门侍郎侄等十一人诛之，为右其孙如。又杀司空参军薛同、高进之，二人皆道济复心，有勇力，十人比之关张。道济见收，愤怒，目光如炬，托责投递曰：“乃坏汝万里长城。”魏人闻之，喜曰：“道济死，吾子辈不足负担。”更深大赦，以中军将军南乔王奕轩为江州刺史。新魏为平东将军俄卿、安西将军古弼奖经济10000伐燕，平州刺史拓跋英率辽西诸军会之。氐王杨南当自称大秦王，改元建义，立妻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，至百官皆如天子之制，然由供奉宋魏不绝。夏四月，为俄卿古弼攻燕白狼城，克之。高丽遣其将葛卢孟光将众数万随杨一至合龙营燕王。高丽屯于临川，因尚书令郭生因民之旦迁，开城门纳卫兵，魏人疑之不入，生遂勒兵攻燕王。王引高丽兵入自东门，与生战于阙下，生中刘石死。葛卢孟光入城，命军士托毕贺取燕武库精帐以己之，大掠城中。五月乙卯，燕王率龙城献户东徙，焚宫殿，火一旬不灭，令妇人披甲居中，杨一等勒精兵居外，葛卢孟光率祭殿后，方轨而进，前后80余里。古弼部将高苟子率祭欲追之，弼醉，拔刀止之，故燕王得逃去。魏主闻之，怒。建车征弼及俄卿至平城， 皆处为门族。戊午，魏主遣散骑常侍封拔使高黎，令送燕王。丁卯，魏主如河西。六月，召宁朔将军萧汪之将兵讨程道养，军至七口，伯堤奴请降，道养兵败，还入七山。贺连定之西迁也，杨南当遂据上归。秋七月，魏主遣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、尚书令刘协督河西高平诸军以讨之。先遣平东将军崔泽及诏书御南当，为散骑侍郎尤雅来聘。几位零陵王太妃楚氏族追谥曰晋公司皇后，葬以晋礼。八月，魏主田于河西。魏主遣广平公张离发定州兵一万二千统缩全道。九月庚戌，为乐平王丕等至略阳，阳南当据，请奉诏设上归守兵还求池。诸将亦以为不诸其豪帅军还之后必相聚为乱，又大众远出不有所略，无以充军时赏将士，披将从之。中书侍郎高允参披军事，谏曰：如诸将之谋，是伤其相化之心，大军既还，为乱必速。披乃止，抚慰出腹，秋毫不犯。秦陇遂安。南当以其子顺为雍州刺史，枕下变。高黎不送燕王于魏，遣使奉表称当与冯弘俱奉王化。魏主以高黎为诏，亦击之，将发陇右祭族。刘协曰：秦陇新民，且当忧富，赐其饶食，然后用之。乐平王批曰：合龙心定，以广修农桑，以封军食，然后进取，则高黎一举可灭也。魏主乃止。癸丑，封皇子俊为始兴王，俊为武陵王。冬十一月己酉，魏主如故阳，驱野马于云中，至野马苑，闰月壬子，还宫。初，高祖克长安，得古铜浑仪，仪状虽举，不坠七曜。是岁，召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，径六尺八分，以水转之，昏明中兴与天相应。柔然与魏绝和亲，犯魏边。突遇魂惠王穆归族，弟穆立严立。十四年春正月戊子，为北平宣王长孙嵩卒。辛卯大赦。二月乙卯，魏主如幽州。三月丁丑，魏主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镇合龙。己卯还宫。帝遣散骑常侍刘希伯如魏亦纳币，会帝女王而止。下四月，赵广、张巡、梁贤等各率众降，别将王道恩斩程道养，送首余党西平。丁未，以辅国将军周吉之为益州刺史。 魏主以民官多贪，下五月己丑，召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。于是监华专求木宰之师，破邪在位，横于闾里，而长吏嫌将心待之，贪纵如故。丙申，魏主如云中，求七月戊子，为永昌王建等讨珊瑚白龙余党于西河，灭之。八月甲辰，魏主如河西。九月甲申，还宫。丁酉，魏主遣使者拜突遇浑王穆立言为镇西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改封西平王。冬十月癸卯，魏主如云中。十一月壬申，还宫。魏主复遣散骑侍郎董婉、高明等多积金帛使西域，招抚九国。晚等至乌孙，齐王甚喜，曰：破洛挪、者舌二国皆欲称臣致贡于魏，但无路自治耳，今使君已过府之。乃遣导义送晚以破洛挪，名义者舌。庞国闻之，征遣使者随晚等入贡，凡十六国，自是每岁朝贡不绝。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起河西王穆坚，河西王遣宋尧奉表以平城谢，且问公主所宜称。魏主使群臣议之，皆曰：母以子贵，妻从夫爵，穆坚母宜称河西国太后，公主于其国称王后，于京师则称公主。魏主从之。初，穆坚娶梁武昭王之女，即魏公主至，李氏与其母尹氏迁居酒泉，请之，李氏卒，尹氏抚之，不哭，曰：汝国破家亡，今死晚矣。穆坚之弟吴会镇酒泉，谓尹氏曰：后诸孙在伊吴，后欲救之乎？尹氏未测其意，台之曰：吾子孙飘荡，脱身异域，余生无己，当死此，不复为沾求之鬼也。未己前奔伊吴，吴会遣骑追及之。尹氏谓追骑曰：居取酒泉，许吴归北，何谓复追？如取吴守以往，吾不复还矣。追骑不敢逼，引还。尹氏卒于伊吴。穆坚遣将军居取庞州，入贡于魏。魏主遣侍中古弼、尚书李顺赐其侍臣衣服，并征世子封坛入侍。是岁，穆坚遣封坛如魏，以遣使亦健康，献杂书及敦煌赵斐所传贾银元历，并求杂书数十种，帝皆与之。李顺自河西还，魏主问之曰：卿往年言取凉州之策，朕以东方有事未惶也，今合拢已平，吾欲即以此年西征，可乎？对曰：臣朝夕所言，以今观之，思未不谬。然国家戎车履动，士马疲劳，西征之意，请似他年。 魏主乃止。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，以突遇浑王穆立言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，镇西大将军，西秦河二州刺史，陇西王。三月癸未，魏主召罢沙门年五十以下者。初，燕王弘至辽东，高黎王敛遣使烙之曰：“龙城王逢君，原是野次，是马劳乎？”弘惭怒，称制让之。高黎处之平郭，巡袭北风。弘素侮高黎，正行赏罚，犹如其国。高黎乃夺其士人，取其太子王仁为质。弘怨高黎，遣使上表求迎，上遣使者王白驹等迎之，并令高黎资遣。高黎王不欲使弘南来，遣将孙树、高俅等杀弘于北风，并其子孙十余人，谥弘曰昭成皇帝。白驹等率所领七千余人研讨树求、杀求、生禽术。高黎王以白驹等专杀，遣使直送之。上以远国不欲为其意，下白驹等欲，以而援之。夏四月，纳故黄门侍郎殷纯女为太子少妃。五月戊寅，魏大赦。丙寅，魏主如五原。秋七月，自五原北伐柔然，命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东道，永昌王建督十五将出西道，魏主自出中道，至郡箕山，复分中道为二。陈留王崇从大泽向卓爷山，魏主从郡箕北向天山，西登白富，不见柔然而还。时漠北大旱，无水草，人马多死。冬十一月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十二月丁巳，魏主至平城。豫章雷次宗好学，隐居庐山，常征为散骑侍郎，不就。是岁，以处事征至健康，为开馆于基隆山，使巨徒教授。帝雅好文艺，使丹阳尹庐江和尚之立玄学，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并赐宗儒学为四学。元灵运之从祖弟也。帝朔姓赐宗学馆，令赐宗以金构侍讲，资己甚厚，又除己事中不就，久之还庐山。陈光曰：“亦曰，君子多至前言往性以续其德。”孔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然则识者如之一端，闻者如之于世，至于老庄虚无，故非所以为教也。夫学者所以求道，天下无二道，安有四学哉？帝性仁厚恭俭，勤于为政，守法而不峻，容物而不迟，百官皆久于其职，守宰以六畿为断，吏不苟免，民有所系。三十年间，四境之内晏安无事，户口繁息，出租供徭， 止于岁复，臣出暮归，自是而已。闾阎之见，蒋宋相闻，事敦操上，相齿轻薄，江左风俗，于斯为美。后至言政治者，皆称元嘉焉。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，司徒义康进位大将军，领司徒、南兖州刺史、江夏王义公进位司空，魏主如定州。初，高祖遗诏，领诸子次第居荆州。临川王义庆在荆州八年，与魏之选代，其次应在南桥王义宣。帝以义宣人才反比，至不用。二月己亥，以衡阳王义季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义季常春月出田，有老父披衫而耕，左右斥之。老父曰：“盘于油田，古人所戒，今阳和不弃，一日不耕，民失其食，奈何以从秦之乐而驱斥老农也？”义季执马曰：“贤者也。”命赐之食。辞曰：“大王不夺农食，则境内之民皆饱大王之食，老夫何敢独受大王之赐乎？”义季问其名，不告而退。三月，为雍州刺史葛挪叩上洛，上洛太守荀长生弃郡走，新魏魏主桓公。杨宝宗与兄宝显自同庭奔魏。庚寅，魏主以宝宗为都督陇西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牧、武都王，镇上归，弃以公主。保险为镇西将军，进寿宫。河西王穆坚通于其嫂李氏，兄弟三人传弼之。李氏与穆坚之子共读魏公主，魏主遣解读一圣传救之，得遇。魏主征李氏，穆坚不遣，后资己始居九泉。为每遣使者一西域，常召穆坚发导护送出流沙。使者自西域还至武威，穆坚左右有告慰使者曰：“我君常如如可汗妄言云，去岁魏天子自来伐我，士马一死，大败而还。我秦其长弟乐平王丕，我军大喜，宣言于国。又闻可汗遣使告西域诸国，称魏以削弱，今天下唯我为强，若更有魏使，勿复供奉。”西域诸国颇有二心，使还俱以状闻。魏主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官虚实，多罗还一言穆坚虽外修陈礼，内实乖悖。魏主欲讨之，以问崔浩，对曰：“穆坚逆心已露，不可不诛。官军往年北伐，虽不克获，实无所损，战马30万匹，计在道死伤不满8000，常岁累死亦不减1000匹，而远方城虚，俱为衰耗不能复振，仅出其不意，大军猝至，彼必害扰，不知所为，秦之必矣。”魏主曰：“善， 无意亦以为然，于是大集公卿议于西堂。弘农王西金等三十余人皆曰：目间西垂夏国，虽心不纯臣，然继复位以来，直贡不乏，朝廷待以藩臣，弃以公主，今其罪恶未彰，以假庶幼，国家新征如如，士马疲弊，未可大举。且闻其土地卢己，难得水草，大军既至，必必应城固守，攻之不拔，也无所略，此危道也。初，崔浩务尚书李顺，顺使凉州凡十二藩，魏主以为能。梁武宣王朔与顺游宴，对其群下实为骄慢之语，恐顺谢之，遂以金宝纳于顺怀。顺亦为之饮，好知之，密以白魏主，魏主谓之信。即亦伐凉州，顺与尚书古弼皆曰：自温于水以西至孤臧，地皆枯石，绝无水草。鄙人言，孤臧城南天梯山上，冬有积雪，深至丈余；春夏消逝，下流成川，居民引以灌溉。鄙闻君至，决此渠口，水必乏绝。环城百里之内，地不生草，人马饥渴，难以久留，金等之意是也。魏主乃命号与金等相劫难，众无复他言，但云彼无水草。号曰：汉书地理志称，凉州之序为天下饶，若无水草，序何以繁？又汉人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，建郡县也。且雪之消逝，仅能敛尘，何得通渠盖灌乎？此言大为欺侮矣。李顺曰：耳闻不如目见，吾尝目见，何可共辩？号曰：汝受人金钱，欲为之游说，为我目不见，便可欺也。帝引听闻之，乃出见金等，辞色严厉，群臣不敢复言，唯唯而已。群臣既出，镇威将军带人引帛言于帝曰：凉州若果无水草，彼何以为国？众议皆不可用，宜从号言。帝善之。夏五月丁丑，魏主置兵于西郊。六月甲辰，发平城，使侍中宜都王穆寿辅太子晃监国，爵留台事，内外听焉。又使大将军长乐王姬敬、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将二万人屯漠南以备柔然，命公卿为书以让河西王穆坚，属其十二罪，且曰：若亲率群臣委至远营，夜拜马首，上策也；六军既临，面覆于趁，其次也。若守迷穷城，不时圈物，身死族灭，为是大戮，疑思绝中，自求多福。即有改封陇西王突遇浑穆立言为河南王。魏主自云中济河，秋七月己巳，至上郡蜀国城，人武刘资仲不分诸军，使辅军大将军永昌王建、尚书令刘协、 以常山王肃为前锋，两道并进。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、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后继，以平西将军袁贺为向导。魏主问贺以取凉州方略，对曰：孤臧城旁有四部鲜卑，皆臣祖父旧民，臣愿处军前，宣国威信，是以祸福，必相率归命。外援既服，然后取其孤城，如反掌耳。魏主曰：善。八月甲午，永昌王建获河西畜产20余万。河西王穆坚闻有魏师，惊曰：何谓乃尔？ 用左丞姚定国计，不肯出营，求救于柔然，遣其弟征南大将军董来将兵10000余人出战于城南，望风崩溃。刘协用捕者言，以为日臣不利，敛兵不追，董来遂得入城。魏主由是怒之。丙申，魏主至孤臧，遣使欲穆坚令出降。穆坚闻柔然欲入魏边为寇，即幸魏主东还，遂应城固守。其兄子祖于城出降，魏主拒之其情，乃分军围之。袁贺引兵招魏诸部下30000余落，故魏主得专攻孤臧，无复外虑。魏主见孤臧城外水草丰饶，尤是恨李顺，谓崔浩曰：卿之昔言今果验矣。对曰：臣之言不敢不实，类皆如此。魏主之将伐凉州也，太子晃亦以为宜。至是，魏主赐太子诏曰：孤臧城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，其大如何？自于沟渠流入漠中，其间乃无造地，故有此赤，以示汝夷。庚子，立皇子硕为南平王。 九月丙戌，河西王穆坚兄子万年率所领降魏，孤臧城溃，穆坚率其文武5000人面赴请降。魏主视其父而礼之，收其城内户口20余万，仓库珍宝不可生计。使张掖王突发保州、龙骧将军穆丕、安远将军袁贺分训诸郡，杂胡降者又数十万。初，穆坚以其弟吴惠为沙州刺史，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，领酒泉太守。宜德为秦州刺史，都督丹陵以西诸军事，领张掖太守。安州为乐都太守，从弟唐儿为敦煌太守。及孤臧破，魏主遣镇南将军代人西卷及张掖，镇北将军方踏及乐都，宜德烧仓库，西奔酒泉，安州南奔突遇浑。方踏掠数千户而还，西卷进攻酒泉，吴会宜德守移民奔晋昌，遂救唐儿于敦煌。魏主使益阳公袁协守酒泉，及武威张掖皆置将守之。魏主置酒孤臧，谓群臣曰：崔公智略有余，吾不复以为奇。 一伯公马之事，而所见乃与崔公同，深可奇也。伯善射，能夜牛却行，走及奔马，而性忠谨，故魏主特爱之。魏主之西法也，穆寿送至和尚。魏主斥之曰：“吾体与穆坚相结素身，闻朕讨穆坚，吾体必犯塞。朕故留壮兵肥马，使卿辅佐太子，收田祭币，即发兵亦莫难，分服要害以待鲁智，引使深入，然后击之，无不克矣。凉州路远，朕不得救，请勿为朕言。”寿顿首受命。授雅信中书博士公孙志以为谋主，授志接信卜事，以为柔然必不来，不为之备，志鬼之地也。柔然赤连可汗闻魏主向孤臧，乘虚入寇，刘其兄起列归与姬敬、建宁王崇相聚于北镇，自率精骑深入，至善无七界山，平城大骇，民争走中城。穆寿不知所为，欲塞西郭门，请太子必保南山。窦太后不听而止，遣司空长孙道生、征北大将军张离聚之于突颓山，会姬敬、建宁王崇击破起列归于阴山之北，擒之，并其伯父他无无路胡及将帅五百人，斩首万余级。赤连闻之，遁去，追至漠南而还。冬十月辛酉，魏主东还，留乐平王丕及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，徙居渠穆坚宗族及利民三万户于平城。癸亥，突发保州率诸部鲜卑据张掖叛魏。十二月乙亥，太子少加元符，大赦。少美须眉，好读书，便弓马，喜言宾客，意之所欲，上必从之。东宫置兵于羽林等。壬午，魏主至平城，以柔然入寇，无大失亡，故穆寿等得不诛。魏主有以妹婿代居渠穆坚、征西大将军、河西王如故。穆坚母族葬以太妃之礼，武宣王置首冢三十家。凉州自张氏以来，号为多氏。居渠穆坚有喜文学，以敦煌侃音为孤臧太守，张湛为兵部尚书，刘秉所场殷兴为国师助教，金城宋钦为世子贤马，赵柔为金部郎，广平常俊、俊从帝弘为世子侍讲。魏主克凉州，皆礼而用之，以侃殷刘秉为乐平王丕从事中郎。安定胡叟少有俊才，往从穆坚，穆坚不甚重之。叟谓程弘曰：“贵主居僻陋之国，而淫名见礼，以小事大而心不纯一，外慕仁义而实无道德，其王可翘足待也。吾将择穆先及于魏，于此暂为非久阔也。” 遂侍卫，遂余而目兼拜。魏主以叟为先使，拜虎威将军，自觉使赴南。河内长爽侍御凉州，不受礼命。魏主以为宣威将军。河西右相宋尧从魏主至平城而卒。魏主以所长为中书博士。时魏朝方上武功，贵有子弟不以讲学为意。昶为博士十余年，勤于诱导，素而有礼，贵友皆言淡之，多所成立。前后显达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。昶爽治管于温水之右，教授七百余人。爽立赏罚之科，弟子视之如严君，由是谓之如风使朕。高云每称爽训立有方，曰：“文翁柔盛，先生刚克，立教虽殊，成人一也。”陈留江强寓居凉州，现经史诸子千余卷及书法，亦拜中书博士。魏主命崔浩兼秘书事，宗理使职，以中书侍郎高允、散记侍郎张伟参点著作。号启称殷仲奎、段成根良图美才，请同修国史，皆除著作郎。仲奎武威人，成根辉之子也，号及朱立家，考教汉元以来日月博识，五星行度，并积前史之师，别为魏立，以示高允。允曰：“汉元年十月，五星聚东景，此乃历数之浅事，今积汉史而不觉此谬，恐后人之积今有今之积古也。”号曰：“所谬云何？”允曰：“按星传，太白辰星常复日而行，十月日在尾积，昏没于深南，而东景方出于银北，二星何得背日而行？是史官欲神其事，不复推之于理也。”号曰：“天文欲为变者，何所不可耶？”允曰：“此不可以空言争，以更审之。”作者嫌怪允之言，为东宫少妇有雅曰：“高俊精于历数，当不虚也。”后遂于号谓允曰：“先所论者本不精心，即更考究，果如君言。五星乃以前三月聚东景，非十月也。”众乃叹服。允虽名利，初步推步及为人论说，为有雅知之。雅硕以灾异问允，允曰：“阴阳灾异，知之甚难，既已知之，复恐漏泄，不如不知也。天下妙理至多，何以问此？”雅乃止。魏主问允：“为政何先？”时魏多方进良田。允曰：“臣少见，为之农事，若国家广田积谷，公私有备，则积谨不足忧矣。”帝乃命西除田禁，以复百姓。突遇浑王穆立言闻魏克凉州，大惧，率众西遁于沙漠。魏主以其兄穆归 有秦赫连定之功，前使抚育之。穆立言乃还故地。狄王杨南当将兵数万寇魏上归，秦州人多应之。东平吕罗汉率镇将拓跋一头曰：“南当众胜，今不出战，势之已弱，重情离举，不可守也。”一头遣罗汉将精骑千余出冲南当镇，所向披靡，杀其左右骑八人。南当大惊，悔魏主以喜书责让南当，南当引还求迟。南封太妃司马氏族，故荥阳王之后也。赵广张巡等复谋反伏诛。十七年春正月己酉，居渠吴会寇魏酒泉，元协清之，出城雨雨。人子吴会执协以为酒泉。二月，魏甲通直常侍邢颖来聘。三月，居渠吴会把酒泉。夏四月戊午朔，日有食之。庚辰，居渠吴会寇魏张掖，突发保州屯山丹。丙戌，魏主前辅军大将军永昌王建督诸将讨之。司徒义康专总朝权，赏雷吉积年，辛劳折发，屡至微待。义康尽心迎奉，要时非口所亲长不尽，或怜惜不昧，内外重视皆专决施行。幸好立直，纠梯文案，莫不精进。赏游事多为以事，凡所陈奏入无不可。方伯以下并令义康选用，生杀大事或以戮命断之。事清远近，朝野服凑。每旦府门常有车数百乘，义康轻身引接，未尝谢倦。复能强记，耳目所惊，终身不忘。好于仇人广袭，标题所译以示聪明。视之干练者，多被抑郁。常谓刘湛曰：“王敬宏、王求之属，景何所堪？作曲富贵，复哪可解？然素无学术，不识大体。朝士有才用者，皆引入吉府。府僚无师及无职者，乃斥为台官。自谓兄弟至亲，不复存君臣行迹，率心而行，增无猜防。司志同六千余人，不以言台。四方献馈，皆以上品见义康，而以次者公欲。上尝东岳旦干，叹其行味并列。义康曰：“今年干书有佳者，遣人还东府取干，大公欲者三寸。”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有隙，湛欲以义康之众以轻之。义康权势已盛，湛欲推崇之，无负人臣之礼，赏尽不能平。湛初入朝，赏恩礼甚厚，湛善论治道，安前代故事，叙至权礼，听者忘疲。每入云龙门，遇者即解驾，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，不息不出，以此为常。及晚节，屈山义康 上意虽内离而皆欲不改。常谓所亲曰：刘班方自西还，吴与语常是日早晚，虑其将去，必入无意是日早晚，苦其不去。殷景仁密言于上曰：项王权重，非社稷计，以少加才艺。上因然之。司徒左长史刘宾战之宗也。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吕密之孙也。及主簿刘敬文、祭酒鲁郡孔印秀，皆以轻产有宠于义康。见上多疾，皆谓公车一日宴驾，一例长君。上常疾笃，使义康具顾命诏。义康还省，刘悌以告战及景仁。战曰：天下艰难，俱是幼主所欲。义康景仁并不答，而印秀等则就尚书一曹所进康贤末立康帝旧事，义康不知也。即上即抽微闻之，而宾等密谋，欲使大业终归义康，遂邀结朋党四察进省，有不与己同者，必百方构陷之。又采食景仁短长，或虚造异同以告战，自是主相之事分矣。义康欲以刘宾为丹阳尹，言赐启上陈其家贫，言未足，上曰：以为吴郡。后会稽太守杨玄宝求还，义康又欲以宾代之，启上曰：杨玄宝求还，不审以谁为会稽。上时未有所拟，仓促曰：我已用王弘。自去年秋，上不复往东府。五月癸巳，刘湛遭母忧去职，湛自知罪信已彰，无复权地，谓所亲曰：今年必败，常日正赖口舌争之，故得推迁耳。今既穷独，无复此望，或至其能久乎？以四居渠吴会复为张掖，不克，退保林松。魏主不复家讨，但以诏谕之。六月丁丑，魏皇孙俊生，大赦，改元太平真君。取寇谦之神书云：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。太子少以京口拜京陵，司徒义康、敬陵王旦等并从。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公自江都会之。九七月己丑，为永昌王建击破突发保州于潘河，保州走，遣安南将军玉卷追之。丙申，魏太后窦氏卒。壬子，皇后袁氏卒。癸丑，突发保州穷迫自杀。八月甲申，居渠吴会使其中尉梁伟以为永昌王建请降，归酒泉郡及所鲁将士袁协等。魏主使玉卷留镇凉州。九月壬子，葬元皇后。上以司徒彭城王义康贤系以助，将城祸乱。冬十月戊申，收刘湛赴廷尉，下诏曝其罪恶，就欲诛之。 并诛其子暗、亮、衍，及其党刘斌、刘敬文、刘印秀等八人，徙尚书库部郎何墨子等五人于广州，因大赦。是日，敕义康入宿，留旨中书省。其夕，分收战等。青州刺史杜季勒兵殿内以备非常，遣人宣旨告义康以战等罪状。义康上表逊位，诏以义康为江州刺史、侍中大将军如故，出镇豫章。初，因景人卧疾五年，虽不见上而密函去来，日以时数，朝政大小必以咨之，影迹周密，莫有亏其迹者。收战之日，景人使服侍衣冠，左右皆不晓其意。其夜，上出华林园严贤堂召景人，景人犹称脚疾，以小床鱼就坐，诸桃楚分一以委之。初，谭道济见吴兴、沈庆之中锦小兵，上使领队防东掖门，刘湛为领军，常谓之曰：“请在省岁久，必当相论。”庆之正色曰：“下官在省十年，自应得转，不复以此养累。”收战之夕，上开门召庆之。庆之荣服复裤而入，上曰：“卿何意乃尔集装？”庆之曰：“夜半换对主，不容缓服。”上遣庆之收刘斌，杀之。萧纪将军徐湛之魁之之子也，与义康尤亲厚，上深贤之。义康败，湛之被收，罪当死。其母会稽公主与兄弟为长嫡，素为上所礼，家世大小必资而后行。高祖威时，常自于新州伐敌，有那部山坳，臧皇后守所作也。季贵以父公主曰：“后世有骄奢不节，可以此一试之。”至是公主入宫见上，嚎哭，不复失臣妾之礼，以锦囊承纳衣至帝曰：“汝家本贫贱，此事我母为汝父所作，今日得一饱餐，俱欲杀我儿也。”上乃赦之。吏部尚书王求吕之叔父也，以简淡有美名为上所重。吕性尽力，身结义康及战，求吕戒之，不从。诸战之夕，吕图显告求，求命左右为取吕，显温酒与之，谓曰：“常日欲汝云何？”吕不惧不得答。求徐曰：“阿父在，汝亦何忧？”上以求故，吕得免死，废于家。义康方用事，人征求亲昵，为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书，求初为武陵内史。谭道济常为其子求婚于湛，湛故辞。道济因义康以请之，湛拒之欲坚，故不染于二公之难。上闻而加之，湛宜之子也。彭城王义康 停省十余日。见上奉辞，便下主，上为对之痛哭，余无所言。上遣沙门惠林视之，义康曰：“弟子有还礼否？”惠林曰：“汉公不读数百卷书。”初，吴兴太守谢树遇之弟也，累左义康，硕有归意，早卒。义康江南叹曰：“昔谢树为劝无退，刘班为劝无进，今班存而树死，其败也宜哉。”上义曰：“谢树若存，义康必不至此。”以征虏司马萧斌为义康咨议参军，领豫章太守，事无大小，皆以委之。斌摩之之子也，使龙骧将军萧承之将兵防守，义康左右爱念者，并听随从，资奉优厚，信赐相系，朝廷大事皆报事之。久之，上就会稽公主宴集甚欢，主起再拜叩头，悲不自生，上不晓其意，自起服之。主曰：“车子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，今特请其命。”因痛哭，上亦流涕，指蒋山曰：“必无此虑，若为今世，便是赴出宁陵。”即封所饮酒赐义康，并书曰：“会稽子饮宴异地，所余酒仅封送，故忠主之身，义康得无恙。”陈光曰：“文帝之于义康，有爱之情，其使非不隆也，终于失兄弟之欢，亏君臣之义，既其乱阶，正由刘湛权力之心，无有厌矣。”诗云：“贪人败类，其事之谓乎？”征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公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戊寅以临川王义庆为南兖州刺史，殷景仁为扬州刺史，仆射吏部尚书如故。义公乘彭城之败，虽为总录，奉行文书而已，上乃安之。上年给相府钱二千万，他勿趁此。而义公性奢，用常不足，上又别给钱，年至千万。十一月丁亥，魏主如山北。殷景仁祭拜扬州，雷吉遂堵，上谓之斥西州道上不得有车声，癸丑卒。十二月癸亥，以光禄大夫王求为仆射。戊辰，以始兴王俊为扬州刺史，使俊上右。周氏西为后军长史范晔，主簿沈仆。晔，太之子，仆林子之子也。晔寻迁左卫将军，以吏部郎沈衍之为右卫将军，队长禁旅，又以于秉之为吏部郎，聚餐机密。衍之，敬之曾孙也。晔有俊才，而薄情浅性，硕泛名教，为世流所鄙，性躁静，自谓才用不尽，常样样不得志。 吏部尚书何尚之言于帝曰：范晔志趣异常，请出为广州刺史，若在内信诚，不得不加夫乐，夫乐器行非国家之美也。帝曰：使诸刘湛复迁范晔，人将谓卿等不能容才，朕信受谗言，但共知其如此，无能为害也。是岁，为宁南将军王惠龙卒，吕玄伯留守其墓，终身不去。魏主欲以衣伯为尚书，封郡公。伯辞曰：尚书务殷，公爵至重，非臣年少于尽所宜应受。帝问其所欲，对曰：中密二省多诸文士，若恩金不已，请参其次。帝善之，以为中护军将军、秘书监。大秦王杨南当复称武都王。十八年春正月癸卯，魏以沮渠吴会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酒泉王。彭城王义康至豫章，辞刺史。贾臣以义康都督江、交、广三州诸军事。前龙乡参军巴东符令玉亦却上表称：西元盎见汉文帝曰，淮南王若道路与双路死，陛下有杀帝之名，文帝不用，追悔无及。彭城王义康，先朝之爱子，陛下之次弟，若有弥谬之谦，正可数之以善恶，道之以一方，奈何信疑似之贤，一旦触削，远送南垂，草来前手，皆为陛下痛之，庐陵往事足为归见，恐义康年穷命尽，焉乎于难，臣虽微贱，切为陛下羞之。陛下图之恶之之以伐，岂知伐之之伤数，福愿急召义康返于京殿，兄弟协和，君臣极睦，则四海之望色，多言之路绝矣。何必司徒公扬州牧，然后可以至彭城王哉？若臣所言于国为非，请服众诸以谢陛下。表奏即收复建康玉，赐死。裴子也论曰：夫在上为善，若云行雨施，万物受其赐，及其恶也，若天裂地震，万物所惊骇，其谁服之？其谁服见？岂戮一人之身，前一夫之口，所能攘逃，所能泯灭哉？世皆不生其愤怒，而有增于疾趁也。以太祖之韩弘，尚掩耳于彭城之路，自私以后，谁亦有言？有宋磊业，罕闻直量，其骨梗之气，俗愧前骨。以时王行政，使之然乎？张悦允于权臣，弗欲避于折后，宋之鼎祸，须可畏哉？为新兴王俊荒淫不法，三月庚戌，降爵为公。郡母先得罪死，郡积怨望，有逆谋，是爵赐死。辛亥，魏赐御酒驴起列归爵为朔方王，沮渠万年为张掖王。夏四月， 沮渠堂儿判沮渠无讳，无讳留从弟天州守酒泉，与弟宜德引兵击堂儿，堂儿败死，未以无讳终为边患。庚辰，遣镇南将军西卷击酒泉。秋八月辛亥，为遣散骑侍郎张伟来聘。九月戊戌，为永昌王建卒。冬十一月戊子，王求卒。己亥，以丹阳尹孟乙为尚书仆射。酒泉城中食尽，万余口皆饿死。沮渠天州杀妻以四战士。庚子，为西卷把酒泉，获天州，送平城，杀之。沮渠无讳伐食，且为魏兵之胜，乃谋西渡流沙，遣其弟安州袭击鄯善。鄯善王欲降，会魏使者至，劝令拒守，安州不能克，退保东城。狄王杨南当倾国入寇，谋据蜀土，遣其建中将军扶冲出东洛以御凉州兵。凉秦二州刺史刘真道击冲斩之。真道怀敬之子也。南当攻拔加盟，或晋寿太守申坦，遂为浮城。巴西子同二郡太守刘道熙应城固守。南当攻之十余日不克，乃还。道熙，道产之地也。十二月癸亥，召龙骧将军裴方明等率甲士三千人，又发精庸二州兵以讨南当，接受刘真道节度。晋宁太守篡松子反，宁州刺史徐寻讨平之。天门蛮田相求等反，破楼中。荆州刺史衡阳王易寂遣行参军曹孙念讨破之。为寇谦之言于魏主曰：今陛下以真君遇事，见靖伦天公之法，开古以来未之有也，应登寿符书以彰圣德。帝从之。